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308集，消灭海蛇。张松依旧用禁咒在引雷，这次他直接以心头血为引，召来了威力更大的天雷。雷光中，伊丽莎白不断地加持冰雪，但海蛇依旧不停翻滚，将海面搅得一团混乱。别说修行者，就算是三头巨蟒那样的异兽，在这种强度的攻击下也早就不敌。然而这头海蛇的力量深不可测，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挣脱束缚，无视攻击，依旧造成无穷祸患。张松又吐出了一口血，不仅仅是因为使用禁咒耗费心神，更是因为刚才他的胸口不小心被海蛇打中，估计已经受了内伤。但其他人也没有比张松好多少，杨守一刚才试图攻击蛇尾被重重一击之后已经不知去向，而原本在海蛇身上的法国人也早就被海水淹没。章鱼怪梅卡的身形在波涛中若隐若现，但那是因为他体型够大，牢牢抓住了水下的珊瑚礁。饶是如此，张松还是听见他哭喊求救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啊，救命啊，救救我，救救我呀。 有什么可大哭小叫的，同样是妖兽，这章鱼怪怎么混得这么窝囊？ 张松在心头里狠狠骂了一句，手中长剑挽了个剑花，又一道雷光劈在了海蛇的头颅上。这道雷光耗尽了他身体最后一丝气力，张松一松手，长剑落入海中，抓都抓不住。 不行，快撑不住了。 张松几乎能够听见自己胸腔里的心跳，那一下一下似乎快要从身体里跳出来似的猛烈。在最后一道雷光下来的时候，他腿跟着一软，整个人直接摔了下去。他浑身脱力，正要闭上眼睛的刹那，张松忽然感觉眼前光芒猛地大增，张松不由抬起了手挡在额前，勉强地睁眼望去。下一刻，他的眼睛突然睁大， 那是 只见妖兽雪白的腹部爆出一团刺目的光，竟与雷光融合在一起，将海蛇包裹其中。天雷一声响过一声，重云绽开的地方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酝酿了许久的能量雷团猛地掷下，直接丢在了海蛇身上。 还有人在引雷， 张松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兴奋起来，在海中死命扑腾，奈何手脚不听使唤，还是一条触须伸过来将他拦腰卷起，哭声随着张松得救一边灌入他的耳中。 啊，怎么突然打雷啊，好可怕。 闭嘴， 张松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只不过他的吼声在雷声中实在是微不足道，所有人都被海蛇身上的动静吸引了目光。一团光芒蓦地从妖兽的胸腹破开，直冲云霄，又在半空生生折回，掠向海蛇。光芒如同利剑一般直接穿透了海蛇的脑部，又一道天雷劈下，失去了头颅的海蛇终于朝海面倒下去。 是冬至， 御剑而出的冬至在海蛇身体的内部引动五雷正法，正好与在外面引雷的张松遥相呼应，内外双重威压之下，天雷的威力剧增，加上刘清波与威廉等人先前的努力，终于彻底将这头远古妖兽放倒。天雷滚滚而下，半空的冬至宛若神明降临，待上天惩罚这头躲过天劫骗过岁月的妖兽。巨大的头颅掉入海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啸。然而此刻的冬至以万众瞩目的方式重新出现，却比这头妖兽更加吸引视线。冬至 高高举起手中的长剑，剑尖与紫电相通，仿佛某种上天授意或指示。而在这赫赫之威中的冬至，就像某位神话人物，周身运彩生辉，令人目眩神迷，却无法直视。冬至身上的羽绒服早已在大战中不知去向，只剩下一身黑色衣裤，人立于飓风环绕的中心，没有平日的爱笑，神情有种近乎于冷漠的平静。海蛇咆哮扭动，纵使失去了头颅，身体依旧不甘而愤怒，他想要毁灭世间，令其与自己一起沉沦。已经被魔气污染了的神经似要发泄完最后一丝怨气，即使他的身躯已经被长手剑洞穿而变得残破不堪。正抱着一颗浮木的威廉看见这一幕后，神神叨叨起来： 上帝啊，那是宙斯吗？孩儿，你们的团长是宙斯在世吗？没错了，他一定是宙斯，只有神王宙斯才能运用雷电的威力制服敌人。哦，天哪，他真是太帅了。 那是道门的雷法，不是宙斯。 不，亲爱的，你不明白，他刚才那一瞬间一定是得到了宙斯的旨意，我不会看错的。你看他的身形和神采，平时根本不是这样，那是被神召唤的人。 李寒儿揉了揉发疼的脑壳，要不是刚才这人拉着自己一起降落，这会儿他真想直接把对方踹开，省得再听他继续唠叨下去。其实不光威廉，就连刘清波在看见冬至面无表情朝自己望来时，心里也在嘀咕， 这家伙是不是又请神上身了？不然为什么会是这个表情？招雷归招雷，连同伴都不认识了，张松也不这样啊。 两人对视了好一会儿，冬至才移开视线，刘清波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就差点被猛然砸下来的海蛇身躯给砸死。这条也许曾在远古时代造成几番祸害的海蛇，即使是死，也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几个岛屿又一次被翻涌的洪水淹没。它倒下去的时候正好砸在满月岛上，刚才没有被海水冲垮的迷宫残余建筑瞬间彻底崩塌，宣告寿命终结。只怕等洪水退去，组委会的人来收拾残局，也绝对认不出这座岛的原型。如果没有死在海蛇的肆虐下，却被淹死在洪水中，那也太丢人了。所有参赛者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拼尽全力从洪水中画出一条生路。张松和刘清波几人则显得幸运很多，他们在险险被海蛇巨大尸体砸中的那一刻，一条触须伸过来将他们卷住，又把人抛上受灾最轻的罗斯岛。罗斯岛地势最高，虽然大半被洪水淹没，但中间还有一些区域在海水逐渐平静之后就显露出来，比较安全。快艇不知去向，众人也只得拼命朝这里游过来，等待组委会的救援。张松有气无力地抬手挥了一下： 梅哥，谢了。 不用客气，五吨鱼。 张松浑身精疲力尽，已经懒得说话了，直接就倒地装死。不过也不用装，以他的身体状况，现在的确离死没多远了。伊丽莎白还在为他的冰雪古堡抱不平，狠狠地捶着海蛇尸体发泄。又有几个人被章鱼梅卡救了上来，免于他们自己游泳过来的艰辛，其中就包括冬至。冬至歪倒在地上，往前挪了几步。 刚才你怎么不问伊丽莎白要金苹果？ 刘清波一愣，他还真忘了这茬。 刚才那么凶险，谁想得起这件事啊？ 我刚才引雷之后不是一直在跟你打眼色吗？ 谁能看出你那是在跟我打眼色呀？我以为你请神之后在装逼呢。 我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视线，让你争取时间把金苹果拿到手。 那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本来我们就出力最多，功劳最大，连海蛇最后致命一击都是你下手的，那金苹果本来就是我们的。 那你赶紧去把伊丽莎白叫过来，免得夜长梦多。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